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20章，诡异委托。尸变。江瑶翻阅着手中的资料，狐疑的抬头看了眼眼前羽扇轻摇、一脸淡然的青衣男子，犹犹豫豫地开了口：“ 哼，没错。” 比方微笑着，似乎早就料到了江瑶的反应。要想得到这位珍贵的血脉草药材，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调查并解决这件尸变的案子，便是这药材的主人所提出的代价内容。代价吗？江瑶一脸复杂地将视线移回资料上的文字，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当初从幽冥界回归，已转眼过去了数月，在经过了九泉寨城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江瑶虽然成功收复了四幽身上的蚩尤一魄，并得以获取阎王的缓刑，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法力透支，气脉尽断，就连回归地界休养数月后也丝毫不见好转。如今的他不但使不出半分凶兽之力，就连从妖类身上借取弑神力量都做不到。而那名曾在他意识中出现过的神秘少年也像是陷入了沉睡，再也没了动静。可以说现在的他已经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正是这与普通人无异的现状，却成了他现如今如此惆怅的原因。唉，江瑶放下资料，再次叹了口气，抬头看向毕方：“这血脉草的卖家就只有这一家吗？”“ 是的，最近有意让出血脉草的就只有这一家。” 毕方摇着羽扇慢慢说道：“血脉草的成长速度非常漫长，而且生长条件苛刻，无法养殖，有时候上百年才会长成一株，因此极度稀有。但同时，血脉草也具有在短时间内修复损伤气脉的神奇效果，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可谓是唯一的救星了。” 毕方看着江瑶的表情似有深意地说道：“我听说你打算去今年的清明节鬼市。”“ 是的，我要去那探查镇魂师的消息，这不但是我与阎王的约定，也是为了我的友人。” 想起萧远，江瑶不由微微握紧了双拳。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鬼市只对异能者开放，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完全没有进入的资格。如今距离鬼市开始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在这之前恢复法力，这也是我这次专程来宝岩阁的理由。”“ 哦，如果阁主大人在的话，说不定还有其他找到血脉草的途径，但他近期有事外出，而这一家便是最近唯一能提供血脉草的交易方了。”毕方指了指江瑶手边的资料说道：“ 这次提出代价的这家是你们人类世界里的一户药材商人，当然能委托我们宝岩阁的必然不是普通商家。事实上，这家虽然表面上是普通的药商，但暗地里也经营一些与妖类及异能者相关的珍贵药材，能拥有血脉草也不奇怪。只是这家药商最近似乎出了点事， 所以才愿意用如此珍贵的药材作为解决事件的交换。 尸变案吗？能让这么一户大药材商感到棘手的，恐怕不是简单的案子。 江瑶思忖着，再次将目光移向了手边的资料上。这是一件诡异的案子，至少从资料的描述上看是如此。事情发生在不久前，当时这家药商从某些途径得到一具奇怪的古代干尸，然而就在得到古尸的不久之后，这家药铺的宅子里便开始怪事丛生。直到有一天晚上，那药商主事儿亲眼见到了那具古尸突然出现在窗外，有如死而复生一般，就这么盯着他看。 那位药商主事后来怎么样了？ 江瑶问道。 人倒没什么事儿，只是似乎因为惊吓过度住了院，旗下的生意暂时由他女儿接管，但那具古尸却在那一晚后如人间蒸发了一般，下落不明。 比方回答道，对方希望能找回那具尸变的古尸，所以才有了这次的交易。具体详情这份委托资料上并没有写，如果你决定要接下这个案子的话，届时可以当面和他们问清楚。 那家药商收来古尸干什么？而且已经闹成这样了，还要收回那具尸体？ 江瑶嘀咕道。 说起来，尸体怎么也不可能再复活害人吧？难道是被第三方妖气操纵的？ 江瑶联想起了当初在西区别墅地下室里的那些被妖气操纵的尸首，以此来解释所谓的尸变似乎更为合理。 哼，如果只是那么简单的原因的话，以对方的实力也不会察觉不到，更不会束手无策到委托我们保研阁悬赏解决。 毕方摇着羽扇说道， 怕是这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内情呢。 这倒的确挺蹊跷的，看来还得亲自去一趟现场看看情况。 江瑶说着将委托资料收入怀中。 这案子我接下了，也麻烦毕方先生您和对方通报一声。 那是当然，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一下。 毕方注视着江瑶，突然话锋一转， 这个案子有不少异样的地方，可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如今的你无法使用法力，还是尽量不要一个人行动为好。 哼，谁说他会一个人行动啊？ 一个慵懒的声音忽然从两人所在的这间会客厅门口响起，只见饕餮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那里，正倚着门框，一边看着江瑶两人，一边往嘴里塞着什么。 蟠桃与琼缸一块10万，或许我会把账单寄给你。 毕方抬眼扫过饕餮手中的糕点，面不改色的报出了一个数。 哼，才一块点心而已，干嘛那么小气？记在路径仪仗上呗。 饕餮呵呵一笑，把剩下的蟠桃玉琼糕丢进了嘴里， 随后拍拍手上的碎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客厅。 这段日子我会作为保镖和这小子一起行动，就算真的有什么危险我也能应付。 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你凶手的身份，你跟归跟，但还是隐瞒一下身份为好。 毕方摇了摇头，随即再次转向江瑶，将一张记录着地址的纸条递给了他。这次出事的药商宅子 位于湘西淮阳，委托人会等在那里。另外，那片地区苗人众多，风俗方面也有许多禁忌之处，还望多加注意。 我知道了，谢谢您。 江瑶小心地接过纸条，郑重地说道， 我和饕餮会即刻出发，后续过程中如果有其他情况，我会及时和您联系的。 嗯，一路小心。毕方微微一笑，随即便起身送了客。 这次的事你怎么看？ 出了宝岩阁，饕餮和江瑶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闹市一角的大街之上。江瑶看了看纸条上的地址，又转头望向身边的红发男子，却见对方也正看着自己，赤红的眸子里似乎隐约有种意味不明的情绪。 怎么了？ 江瑶有些不自在，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自从幽冥界回来以后，饕餮似乎有些心事。虽然这家伙平时的脸上依然挂着那种嘲讽的微笑，偶尔也会出言讽刺，但说话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很多。非但如此，江瑶还注意到对方还总是有意无意地看着自己，这令他颇为尴尬。 尸变的事儿嘛，没调查之前一切都不好说。 饕餮收回了视线，将目光转向夜幕笼罩的大街，轻声说道， 从理论上来讲，不论是人是妖，一旦死亡，尸身变成了一具皮囊，除非像当初阿离那样被附魂术邪法强制拘禁魂魄，用法术操纵，否则根本无法自主行动，死而复生更是无稽之谈。 复魂术，难道这次的事儿又和镇魂师有关？ 江瑶低下头，脸色阴晴不定。当初用复魂术操纵阿离的幕后者以正实为青鸟，但在青鸟已不在了的当下，能成功使用复魂术的应该就只有那名控制了青鸟并从青鸟手中收回了镇魂师的真正幕后黑手。 如果这件案子真的和那个曾经操纵青鸟做并掌控着镇魂师的幕后黑手有关，那我就更得去查了。 江瑶嘀咕着，此时的他不禁再次想起了那名曾经与他共闯幽冥界的阴阳眼男人，那个被幕后黑手夺走了唯一亲人的男子。这样的线索想必也是他最想知道的，可惜自从那天在幽冥界分别之后，江瑶便再也没有对方的消息。 陆星月，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了呢？ 江瑶叹了口气，准备把小纸条收起，然而还没等他放进衣袋，一阵妖风忽然刮过，差点把他手上的纸条吹走。大惊失色的江瑶踉跄几步，好不容易才扯出纸条不被刮走，但因此脚下一绊，狠狠地和边上一个人影撞在了一起。 臭小子，走路不长眼呐！ 粗鲁的斥喝声伴随着喷涌的酒气扑面而来，只见一名拎着酒瓶的路人醉汉被撞得差点跌倒，刚稳住身子便对着江瑶劈头盖脸地开骂了。 对不起。 江瑶赶紧将纸条塞回衣袋，上前扶住醉汉，连连致歉。 你手碰哪儿啊？离我远点儿。 醉汉粗鲁地推开江瑶，摇摇晃晃地站定住脚步。 老子告诉你啊，想借机偷老子的钱，门都没有。我的钱早就藏好。我钱呢？ 醉汉脸色一变，伸手往身上摸了又摸，随后像是猛地意识到了什么，恶狠狠地看向了江瑶。 好啊，原来真他妈是个贼。 醉汉怒骂着冲上前，一把揪起江瑶的衣领。 把老子的钱给我交出来。